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您的跑远远。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呢、啊、 是 各位是不是正在忙碌当中呢？ 嗯， 急急忙忙的要 速度70迈 那个可能都还要再提速一点，如果在时间方面不是很充裕的话。 没错。 嗯，其实说这些呢和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有关系。 嗯， 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就是你有生以来、 嗯、 你记忆当中觉得自己跑得最快的一次 是因为什么。 嗯，对，说说原因，说说那次跑的经历。 我觉得对于一个跑步很慢的人来说、嗯、如果要跑得快也不过就是那几种情况在那几种情况之下飞快， 被迫的跑得快起来哈， 变成了飞毛腿、 嗯、没错没错。来回忆一下吧。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一起来说一说从小到大跑得最快的一次是因为什么。 首先来说资讯，这个进入到夏天之后呢，确实这个天气是一天热似一天了。 是， 而且呢，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如何来防晒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嗯， 那今天我们说的呢是冷知识，也就是说呢，在防晒当中，可能您不太会想到、不太会注意到的内容。我们都知道这个紫外线分成是 UVA 还有 UVB 两种。那所谓的这个 UVA 呢，就是紫外线波长划分的一部分，又叫做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说明它有很强的穿透力。这个 UVA 啊可以直达肌肤的真皮层，破坏弹性纤维还有胶原蛋白纤维，将您的皮肤呢快速的晒黑。那这个真的是 听起来挺可怕的、啊、 没错没错，让我们的皮肤变黑，而且让我们的皮肤老化啊。这遮阳帽和遮阳伞和帽子呢完全不能够挡住它。再来说呢，就是这个 PA， 这个 PA 的意思呢，实际是防护 UVA 的能力。应该我们在选择这个防晒产品的时候，应该会选择这个 PA 两个加号，或者是加号，这两个加号以上的产品。再来说一下这个 SPF， 它代表的是对这个 UVB 的这个遮蔽能力。刚才说到了这个 UVA 和 UVB 都是紫外线的。就是都是紫外线的一部分。 嗯， 那么这个 UVB 呢是户外紫外线，那么人们在室外活动当中呢可以直接摄入到皮肤，这个杀伤力也是很强的。 是 SPF 越高肌肤负担越大，所以呢我们平时在防晒的时候，尤其是脸部防晒的时候，涂抹防晒霜用量要达到1元硬币大小，别舍不得使啊、 嗯、 尽量多抹一抹。 我们还真是平时很少用到1元硬币，一般就是5毛硬币差不多。 对，也怕抹的太多了是吧， 有点油。 没错， 有点油腻。 嗯，那么带防晒的粉底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取代防晒霜的，所以呢您不要轻信这个商家的宣传呀，还是要这个专门的防晒霜来涂抹。嗯，这就是关于防晒的冷知识啊。 哎，辛苦圆儿姐了。说来说去呢，我觉得我就是要买一把就是专业的防晒伞。就如果真的是要长期暴露在烈日之下的话，我觉得就防晒霜应该还不够， 就能做好的防护。对，要尽量的把它做得完全一些。 买把伞 这样呢，还是买伞、啊、好吧。反正呢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呢不要被炎炎夏日给晒伤了， 做好防晒啊。 没错， 继续来看。嘴唇干裂呢可能不是缺水而是病。那天气干燥，当唇部干裂起皮的时候，很多人呢认为多喝一点水或者是涂一点唇膏就可以了。但是医生表示啊，嘴唇一旦是出现这种脱屑、红肿、干裂，基本上已经是唇炎的状态了。所以就提醒我们啊，应该在药水或者是盐水中用这个药水或者是盐水中浸泡过的棉片，那么保湿敷在唇部20分钟左右，然后涂上凡士林或者是唇膏去保湿，切忌舔唇和撕下干皮。 嗯、说得很体贴。 嗯， 可是还是有时候会忍不住，就是一种习惯。 揪一揪。 对对对。继续来说吧。这件事情呢，如果是想去故宫参观的小伙伴要注意一下。那么从10月下旬开始，故宫将取消现场售票，但是会为特殊顾客提供临时的现场售票。 最近呢，这个故宫博物院发布了消息，从今年十月下旬开始，他们将取消现场售票，实行全网销售。那最终将实现分时段售票、分时段参观啊，从而呢有效地控制观众的流量。啊，那么针对特殊顾客呢，他们也会进行临时的现场售票。故宫方面表示了，说这样呢也能够让观众更体面、更有尊严地来参观故宫博物院。 要注意了，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都是网上预约功能啊，还有就是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官方网站去浏览它的状态。 没错， 继续来看四川最美的杜鹃花，遭到了毒手啊，来看游客是折花枝点燃烤肉啊，真的是听上去就 很野蛮， 很生气。 对， 来看四川凉山境内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啊，是在网上走红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赏。然而近日呢，这个花海却是遭遇到了游客的毒手，不少花枝呢是被折断，用来点燃烤肉。那还有人呢是开车将整株的杜鹃盗挖运走，那现场留下了遍地的垃圾。目前呢，当地的警方已经介入了。 最后严查一下吧，因为真的不希望有那么好的美景然后被破坏掉。 没错，我觉得已经是违法行为了。 对，而且自然的景观那么美，却被我们人为的破坏， 是 于心何忍呢？好好约束自己的行为。 是， 再来说一下这个中国这个美国大妈呀，她表示了，说广场舞让我在中国找到了归属感。要说这个广场舞也是咱们中国社会的一道风景线，那这道风景线呢，最近也吸引来了不少的外国人。这位65岁的美国老太太，她呢是因为教授英语的关系来到了中国。那么刚到中国的时候，老太太也不会中文，也没有交到朋友，正是广场舞让她在中国找到了归属感。而且呢，这一跳就是5年。那老人家说了，她说广场舞就像一座沟通彼此的桥梁。 没错，就是音乐无国界，艺术无国界嘛。 没错没错，哎呀，这真是广场舞既是我们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继续来说吧， 来看伦敦的小伙迎娶了江西的姑娘啊。那5月5号呢，来自英国伦敦的小伙爱德华呢，是与江西的姑娘在江西省儒商第一村之称的思溪岩村里的一座古宅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那这座古宅呢，是一座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古建筑。那么婚礼现场呢，是万人空巷，网络直播，百万人， 中西合璧啊， 围观， 又有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元素，而且又是一个外来的外国女婿，祝他们幸福， 想想看就挺有意思的。 没错没错。 再 来看一下这个结婚之后啊，夫妻的相处之道真的也要看你有没有一套啊。 是， 最近呢有一位所谓的辣妻，她为了管老公，家中呢安装了烤琴机，老公呢如果晚归的话，罚款要100块。 天哪。 最近呢，这位女子啊对这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而且经常加班要晚归的老公进行了管理，在家中呢装了烤琴机，要求老公晚上最晚9点之前要回家，并且在烤琴机上打卡。如果提前回家吃饭呢，就不用刷碗了。如果晚归的话，半个小时以内要罚100块，半个小时以上，周末一天家务全他包了。 其实听到最后，感觉有点就是夫妻间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啊。 我希望这个不是那种真的就是严格执行的那种，要不老公真的觉得回家比上班还要 严格。就24小时感觉都没有下过班。 没错， 如 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想对那个妻子说呀，长此以往，你留住他的人，你也留不住他的心呢。 对， 太累了， 万一要是刷个脸又走了呢？ 没错。哎呀，希望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一种 生活中的小情趣啊。 没错没错，可不要坚持下去。 来看看这位粗心的丈夫吧，将妻子忘在了服务区，妻子竟然不知道丈夫的手机号，这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来看5月2号的时候，一名女子在高速服务区呢向民警求助，说自己上个厕所呀，就被丈夫忘在服务区了。民警就想通过电话帮忙联系到丈夫，可是妻子竟然连丈夫的手机号和自家的车牌号都不记得。那倍感无奈的民警最后通过监控找到了车牌号，联系上了这位丈夫。 两个人心都挺大的， 是 希望他们这次见面之后，以后可以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平时多沟通一下啊。 对对对对，心不要那么大啊。 来说这件事情吧，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太想家，所以你听好了啊，是4岁的舅舅带着3岁的外甥，两个人成功的逃离了幼儿园。最近呢，刘师傅将自己4岁的儿子还有3岁的外孙子送到了幼儿园全托。 没有想到两个孩子因为太想念父母了，偷偷溜出幼儿园，双双要回家。那么幸好呢，路边商店的老板和民警出手相助，孩子呢终于是顺利回家了。可是很多人表示，这个舅舅和外甥的关系需要好好的捋一捋。 啊，感觉就是大家大口的感觉。 哎，你不觉得 就是满堂？ 自从这个二胎政策开放以来，以后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会发生的，对不 对？ 经 常就手牵手去上幼儿园了。 哎呀，很有趣啊。 不知道他们当时逃的时候跑得快不快啊。 也许就是他们目前人生当中跑得最快的一次。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到目前为止跑得最快的一次是什么样的原因。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一样可以吗？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 成路人的样子啊。 这是一首薛之谦的《绅士》。 嗯， 不知道绅士跑起来快不快？ 哎，绅士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也难免会快起来。 是啊， 对啊，绅士难道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没有参加过体育测试吗？那个 绅士难道就没有逃离过幼儿园吗？ 我们跟绅士有仇是吗？一定要让人家破功啊！好吧，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看各位怎么说。 嗯， 王玉倩说了，学校体检走错了房间，进屋一看全是男生。当时啊，如果可以把自己藏起来的话，真想隐身呢。结果迅速退场的时候，还摔了，在讲台上还摔了一个大马趴，就以最快的速度秒消失。可是当天中午，这个事情就在全校传开了。 其实我觉得上学的那会儿特有意思。 嗯， 就你，比如说你有点什么好事儿吧，什么得个奖 啊，帮助了其他同学呀， 你 从来传不开。 你可能要刻意多告诉一些，就是爱传话的同学， 自己把这个范围扩大一些， 没错。 但是你要是比如说走错了，走错班级了， 一些糗事， 站错队了， 闹笑话了， 对，传得特别快， 尽人皆知。所有人给你打招呼的时候都用这句话问你， 或者眼神都不太对啊， 对， 用那种特别同情的目光， 没错。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吧。说食堂抢饭的时候， 哦，这个真的是 这绝对需要拼速度。 对对对， 是不是？ 尤其军训的时候， 嗯， 军训的时候一桌子吃饭啊，那个跟跑步没什么关系。好吧，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接着来说，来看呢，这朋友叫条条，他说，高中那会儿我参加了100米跑，而我喜欢的女生就在一边给我，哎，没有，他说一旁观看。 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要跑的，一定会发挥的比平时更更好。 这个可能真的是上学时候男生的一个微妙的小心思，是吧？ 啊，对， 嗯， 还有就是比如打球的时候，有心仪的女生在看，我一定要进球，我一定要跳高一点。 平时每次都进不了球，这次百发百中。 来看我还是我自己说， 嗯， 相信很多人都是在被狗追的时候，懂的懂的 啊，理解理解啊。 嗯， 这位叫理查德的朋友说了。我生日那天，姐姐正好呢是早产，宝宝放在保温箱里边，医生说要检查，于是呢我拿着氧气袋跑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快断气儿了，往回跑的时候电梯也不来，直接跑楼梯，感觉十几秒就跑到了3楼。现在呢，我这个外甥还是外甥女儿，很健康，孩子很好。 想他长大之后也会非常的感谢你啊， 一定会报恩的。 嗯，来看理想说，被大鹅追，被狗撵，被鸡刀。 哎呀， 嗯， 小时候一定是在这个，比如老家这个，这个一个田园生活的画面， 人与大自然 完美的 完美结合的地方， 没错。 嗯， 所以童年留下很多阴影。来看这位叫超级酷的理科生说了，参加高考的时候睡过了，我自己。 真的是心够大的啊！ 是啊，是啊，一辈子忘不了了吧？ 我感觉高考，我甚至都紧张到有点 失眠 觉。对对对，这是正常的吧？ 哎，但是也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因为前半宿失眠，所以后半宿睡过了 啊，那是多悲哀， 太悲剧了。 来看仅仅是零食说，因为上课铃响了，老师还走在我前面，所以必须得很快，而且一定要超过他，嗖嗖嗖嗖嗖。我以前也这样过， 哎，这样不是突然跑到老师前面不太礼貌吗？抢到老师前面进门， 可是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因为就怕比老师晚进的话，会不能坐吗？ 理解理解， 一节课都不能坐下来， 理解啊。 嗯， 所以下课干嘛去了？早点回来有什么不好的？ 买冰棍去了。 来看这朋友叫，我和狗狗都喜欢你说了，去见喜欢的人啊，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赶着去见喜欢的人去赴约的时候，那时候应该真的是。 对，尤其是已经很，比如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嗯， 然后你的这个朋友回来了， 很急迫啊 啊，冲上去，冲上去抱错了人， 别把对方吓着啊。但是他能说出他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是有的， 嗯，会， 急急忙忙的去。 嗯，我在这里啊，说我朋友酒精过敏，突然抽搐啊，我去买药，我跑步特别差，但是那天同在的一个朋友说，简直是神速，嗯。 就是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时间就是生命啊，你那是在跟生命赛跑啊，所以可以理解。 哎呦，太吓人了，跟生命赛跑，感觉跟时间赛跑已经很超脱了。 没错， 省命，用省命在跑。 所以从此之后，你发现自己是有潜能的，可以再挖掘的， 多多跑步吧， 嗯、 冲刺，掐秒。 我是鸭周周，说了，小学为了跑回家，赶上看一集动画片，那个时候跑出了很快的速度。 嗯，哎，想我最近跑的最快的一次，应该就是今天。 要不要这么坦诚啊？哎呀，但是这个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 嗯，确实是 有时候 不容易、 这个、 不容易啊， 对对对对， 一定要跑在老师前面， 和时间赛跑。 石墨烯说：“我能说我曾经追公交车追了一站吗？ 嗯，这不能证明你快啊。你到底赶上了没有啊？ 对，要看结果，这个确实得看看结果了。嗯， 来看这位叫盛毅的朋友说。”大学运动会的时候，一位摄像跑得比运动员都快，当时而且还拿着这个摄像机跑得很稳 啊，好厉害啊！ 哎呀，这是一个被摄像事业耽误了的运动员呐。 嗯，还真是、 长跑健将。 哎，确实是你看现在好多电视节目，尤其是真人秀类的、 哎、 如果他一直在动的话，就需要这个摄影师的体力啊， 是 扛着那么重的机子还得一直跟着跑。 我真的觉得他们都是幕后英雄。 那确实确实、一定是这样的。一枚棒蛋说，我的不好笑啊，小学四年级、周日一个人回家，出了一个本地口音的20来岁的男的，说钥匙丢了，他妈妈会骂他，让我帮他一起找找，然后他在前我在后，我却发现他一点也没找，结果让我赶快走。 嗯， 抬头发现要跟进小区了，想起爷爷跟我说过把小孩子 啊就是 骗走， 嗯，吓人的话， 五脏六腑要拿去做药。 哎、 50米跑步能垫底的我，找准机会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了学校。 嗯，我觉得当时作为一个小学生，他这样的反应真的很机智了。虽然被骗走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太多，但是呢，他在这过程当中他还是反应到了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警惕性。 确实是我觉得小孩啊、有的时候跟他说一点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很必要。 对对对， 拿五脏六腑去做药。 哎呀，哼，爷爷啊， 你看这位朋友是从小到大被骗大的。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至少听他说的这个情况， 自己 应该当时还是很危险的， 是、 幸好他救了自己。 嗯， 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各位也好好想一想，这个人生当中自己记忆的跑得最快的一次是什么样的经历，欢迎和我们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深厚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乌云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欢迎回来。 哎，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印象当中跑得最快的一次是为什么。 嗯，说说原因， 嗯， 也说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刺激了你。 跑完之后觉得尴尬不尴尬？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我们还是接着来说资讯吧。首先来破除一条谣言。 好， 最近呢有一条关于驾考新规的消息在微博微信当中被大量的转发。 嗯， 尤其是啊，网传内容当中有2017年的7月1号开始将增加科目五的考试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让很多的网友都讨论纷纷呐。那么对此呢，山东青海等多地的交警部门呢已经是做出辟谣了，说这个消息是不属实的，您可不要轻信了。 哎，真是个好消息，如果再多一颗的话我觉得压力挺大的哈。继续来看高速公路上的新发明吧。那传统的这个防护栏呢是金属质地的，一旦发生车祸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帮凶，而旋转的防撞筒呢会随着撞击的方向转动，将巨大的撞击力呢转化为旋转动力，能够很好的起到分散力量和减缓冲击的作用，从而有效的降低撞击事故带来的二次伤害。国内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测试使用了。 哎，相信这条发明如果被广泛应用之后应该会挽救很多的这个 生命。 对，但是还是希望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和这些东西发生亲密的接触。 是 来说吧，这个又到了水果的季节了，那么爱吃水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水果应该这样挑选。先说哈密瓜，这纹路啊越密越均匀的说明瓜的品质越好。再说水蜜桃，水蜜桃呢绒毛丰富，梗和叶的部分呢新鲜的口感好。哎，梗和叶的部分新鲜的话，那么口感会更好。 嗯， 再来说火龙果，不要挑瘦长型的，越胖的火龙果清甜而不生涩。 说起来怎么充满了 我的想象，那个胖胖的火龙果也是很可爱的呀， 感觉它是我们的小伙伴一样。 脑补了一个画面。 嗯， 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另一个小伙伴猕猴桃，它的颜色呢接近土黄色的，果肉会更甜。挑葡萄的时候您注意新鲜的葡萄果梗是绿色的，用手轻轻的提起来的时候这个籽儿落下来的比较少， 对， 不会那种噼里啪啦往下落。 对对对，那种一般就是放的时间比较长了哈。 没错。 嗯，所以爱吃水果的朋友啊，记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小提示。 是。 好，说完了这个怎么挑水果啊，再来跟爱抓娃娃的朋友聊一聊这个夹娃娃机呀、啊，很多人都喜欢。 是。 来看看很多网友曾经吐槽被抓娃娃机虐了。那么一家大型的抓娃娃机厂的厂商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这个钢爪的力道大小是可以人工调整的，一台抓娃娃机可以通过调整电压去控制手的力度，一般有强爪力和弱爪力两种设计，如果是弱爪力的话差不多50次能中一个，最低200次能中一个。那么据客服介绍，抓娃娃机每台从3000元到7000元不等，会选择小孩、年轻人或者是情侣多的地方去投放。一般呢，好的点位2到3个月就可以回本，那差一点的4到5个月就可以回本了。 哎，有一个侥幸心理，我在想，如果要是默默的等在一个位置，然后看人家大概抓了有50次了，一直没有抓上来，然后自己关键的时刻出手 去抓那个51次， 对，最后。可能还是血本无归吧。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台机器刚刚安装上的时候可能给你调到强爪力，等你喜欢上以后又调到弱爪力。 所以轻易不要陷进去啊，这个娃娃机也是有很多内幕的。 是啊， 来说一下吧，这位女生啊就陷进去了，高一的女生迷恋上了霸道总裁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准备退学打工去寻找她的白马王子。最近呢，这个高一的女生甜甜每天都幻想着霸道总裁这种文章当中的女主角，抄了厚厚的一本总裁语录，而且跟妈妈说了，说自己要去大酒店打工，这样呢很容易碰到住在总统套房当中的总裁。哎，这个医生也说了， 说像偶像剧啊，还有霸道总裁文呐、啊，这些呢最容易让青春期的乖乖女深陷其中， 嗯， 充满了幻想嘛。 其实确实应该跟少女们说一下，真正的总裁没有那个闲工夫啊。 嗯、哎，没错。 嗯，继续来看看，男子花了5300元买了日本的电饭煲，屡屡触电啊。那谢先生呢是在日本花了5300元人民币买了一个电饭煲，不料呢该电饭煲竟然是漏电的，手放在电饭煲上会发麻，测电笔呢也会亮。谢先生呢将其带到该品牌位于上海的售后中心， 嗯， 售后说不少人遇到过，不是漏电，是感应电，不会伤害人体。 哎，会不会是一个看起来像电饭煲一样的理疗器呢？摸上去手麻一下。哎呀， 你的老干部心态啊，首先想到了养生， 想的太多了。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不要盲目的相信一些所谓的这个外国货就有多好多好啊， 啊， 国产品牌至少不会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吧。 我以为刚刚你要说这件事告诉我们、嗯、你以为你买了一个电饭煲，其实你同时拥有了一台理疗器， 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觉得真的就相信了呢？ 心里能舒服一点啊、 嗯、好，接着来说，这位是今年结婚不捧花，要捧就捧菜一把。最近呢这个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了、 嗯、 传统的新娘手捧花呢也在发生变化，用多肉植物、仙人掌甚至蔬菜当捧花的新娘越来越多了。有些新娘呢甚至专门要求这个捧花使用卷心菜或者是甜玉米，这些蔬菜用完了之后还能吃，真是很节约呀。网友说了，不像是要结婚，像是赶着去涮火锅。 嗯，自带菜品。我其实真的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是拿了一捧多肉、 嗯、 哎哎，我已经觉得很有想法了、 嗯、 要真的拿一把菜的话还是， 但是我看到 需要勇气啊。 还有人说拿仙人掌，这个我不太能理解，你知道吗？那叫抛手捧花的时候，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扎着谁也不合适啊。 嗯，哎呀，那就别抛了吧。 这创意有很多，但是也要看看合理不合理啊。 嗯嗯，继续来看，数据显示呢，空巢青年中啊，有14%的人从没有感到过孤独。不同性别的孤独的高峰点也不一样。那么男青年呢，晚上10点最容易孤独，女青年呢，则是晚上9点。那么专家就说啊，这类的人群容易沉醉于个人的小世界里不能自拔，社交圈呢也是狭窄，孤独感会增加。 哎，所以打开你的朋友圈子，交一些真正的好朋友，可能会帮助你缓解这个问题哈。 嗯，不要老宅在家里、 嗯、是的。 嗯， 再来说一下吧，很多人的困惑，每天到底睡几个小时最好呢？那么最健康的睡眠时间长度是在7到9个小时，睡得太久很容易导致难以入眠，进而影响睡眠的质量。那么优质的睡眠质量就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保证。不少人平时呢加班比较辛苦，常常出现睡眠不足，那么等到周末呢又会觉得使劲要把这个懒觉给补过来，期待着平时的觉呢能够哎这个平衡一下。 嗯， 但是这样的模式啊并不是真正健康的模式，所以还是要平均一点，每天尽量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是，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度嘛， 是 不是？ 嗯， 还是平均一点比较好。 没错， 来看青岛的一个小哥火了。近日呢，山东青岛的一个男子啊，自行车骑出了新的高度，因为超速被交警拦下来了。在快车道上，他竟然是骑到了60千米。那么注意安全，我的青岛小哥。 哎， 网友就说，感觉未来的奥运冠军就这样被警察叔叔给耽误了。 警察叔叔如果不耽误他的话，那他可能下一步要发生的就是生命的危险呢。嗯， 对，真的是有的时候我看到那种就是超速的，不管是各种车辆啊，他都有可能会超速。 对， 超速我就总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开到那么快，他也不会变形啊。 没错呀， 又不会飞起来。 有时候看到就是身边唰的一辆车开过去，轰那么大的油门， 捏一把汗。 我在想，前面的红灯你还是要停啊。 那对呀， 你寻找那种感觉干什么呢？所以啊，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真的做什么事情最好是有条不紊，不要超速。 嗯 啊，这又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好像背离了。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人生当中你记得跑得最快的一次。 超速什么的事儿就别说了。 嗯， 哎，说说点尴尬的事儿，我们还是挺想听的。 没错。嗯， 好吧，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山丘。

这是一首金明启翻唱的李宗盛大哥的《山丘》。 嗯，其实跑得最快的时候，有可能也是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呢。 遇到山丘的时候，我越过山丘。 但是呢，又要争分夺秒，这可能就是跑步时候给我们的感觉。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然后这就是强行要把一首歌和我们的话题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有多么的生硬， 很自然，很自然。 好啊，谢谢鼓励啊。我们看各位怎么说吧。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很有生活。这个春超说了，他说呢，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给我们家狗洗澡忘了关大门，他趁我一不注意就跑出去，一下没影了。我戴着橡胶手套啊，穿着围裙追了三条街才把他给扑倒。缓过神来的时候，哎呀，觉得我当时怎么跑得那么快呀，从来没有想过。 嗯，这就需要一点刺激哈。 哎， 嗯，还真是。来看这位朋友说，高一那年和朋友出去玩，手机被小偷偷走了，人群中呢看见一个人不对劲儿，就果断地追上去，他就开始跑啊，在一个地下商场里，后来他从手机抢来的一个手机啊，不是我的，18岁的女孩，商场狂追男子小偷的故事。 这个听了之后我真的感同身受 啊。你也追过小偷啊？ 对，就是还是上学的时候，然后呢宁静的夏天的夜晚 啊， 跟好朋友一起遛弯，手里面拿了一个小手包。 嗯， 你都不会有任何的那种感觉，周围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嗯， 走在大街上嘛，突然身后冲过来一个人，然后直接把我手上的这个小包直接蹬掉，然后拿着包就跑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掉头去追。 嗯， 然后一直追到一个很偏僻的小巷子里边， 不敢， 然后前面出来一个人，然后我好朋友那时候也追上来了。 嗯， 然后我们俩就怂怂的走了。 确实是，应该 事后想一想，两个女生，然后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个团队啊。 对对对对， 就很危险。 嗯， 啊，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那个好朋友也说啊，说跑800的时候都没见你跑出这么快的速度啊，你可以及格的。 嗯， 你要相信自己。 我觉得以后如果在夜晚碰到这种事儿，还是不要追了。 没错没错， 周围真的有同伙的话，特别的危险， 安全第一啊。 确实是， 这个比起钱财来，生命最重要。 你那个小手包里不会只有零食吧？ 那个小手包里真的没多少钱，可是那个小手包是我心爱之物啊。 那确实是，就是碰到这种事儿，本能反应就是追回来。 没错没错， 确实是这样啊。 嗯， 兔子无敌了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因为我的职业是送外卖的。 我觉得很理解这个职业的辛苦啊，但是还是要奉劝一下这位朋友，就是送餐的过程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要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嗯， 说了很多次了。 是啊。 嗯，来看杜瑶瑶说了，上课迟到真的是一路疯跑过去，嗯，从此找到了什么叫风驰电掣的感觉。 一只大胖麦说，为了赶上高铁啊，哈哈哈哈。 看来他， 我懂你，我懂你。 看来他是赶上了，虚惊一场。 我有一次啊，就是赶高铁， 嗯， 赶高铁呢，就是下去之后， 哎， 因为在路上堵车迟到，已经晕了，就只知道往前疯跑，就搂不住的跑。然后，我就竟然没有一下到那个车旁边，你就先进一个车厢 啊，对啊对啊， 然后再找自己车厢，然后还在往前跑。 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就是有点懵了， 有点懵了，就只知道往前冲。 哎， 然后一个工作人员就喊我，还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大叔，小姑娘你不要再跑了，你先进去好不好呀。然后我忽然间啊，对呀，赶快跑进去。 哎呀呀，应该当时那个感觉也是非常的惊险， 当然我往后 很刺激啊。 我往后一看，几个工作人员笑成了一团， 说你这样的我们见多了，幸好你听劝，没有接着 最快的， 没有接着跑下去。这位叫拼命四郎的朋友说了，高二的时候100米决赛冲刺的时候摔倒在地上滚了几个圈，然后我拿到了冠军。 会不会是冲刺以后开心的滚了几个圈 啊？就是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呢就停不下来，就一直在滚。 太短了，100米的赛道太短， 要缓冲一下。 军官寒说，你体验过被山羊追的感觉吗？长脚的那种，真的是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 嗯， 我觉得咱们听友也不容易。 是啊， 被鸡、 被 鹅，又被狗， 哎， 又被山羊追， 所以你是怎么招惹人家了？ 丰富的人生体验啊。 嗯，这位叫做大嘴的朋友说了，火车晚点赶车，为的是去见异地恋的那个他， 几年来印象当中就这件事情是最可歌可泣的了。 嗯，还真是啊，异地恋的朋友不容易啊。 没错。 嗯，近视春风说追狗 就这个还好你知道吗， 变被动为主动了、 啊、对对对对，就人家都是可能遇到了就比如说不拴链子的狗、 啊、对对对， 可能就害怕的话被狗追、 嗯、 您这个好，您为什么不给他拴上链子呢，害得您要去追他 想给他一点自由结果放飞了， 嗯，还是没有想全面呐。 嗯， 来看这位九牙猫说了，体育考试800米没考及格，然后呢老师把几个班上没及格的集合到一起，说了不及格就会怎么怎么样，反正后果是很严重，然后我们一群人一群不及格的啊拼命的跑啊，我那次真的是拼了， 嗯， 跑出了第二名这样的好成绩，我特别开心、 啊、不错， 但结果呢是我们还是全部超时连第一名也没有及格 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已经跑了一次、嗯、再跑一次的时候总会有点方法吧， 嗯，也可能就对呀、啊、他觉得他找到方法了呀， 嗯，就是跟着第一名狂跑， 哎，可是呢因为整体啊这个水平都不是很高其实好像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考800米， 嗯， 不是分成不同的组嘛，一组几个人， 嗯， 那个时候好像也特别希望组里边有一个跑得很快的， 对， 但是又不能跑得太快，因为跑得太快的话他把别人都远远的落在后面了， 嗯， 他一定要有速度，但是呢又能够把整体给带动起来，一般跟着这样的组的话我还是有希望能及格的， 就第一次吗， 对，第二次那是补考 哎，真的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两极端， 嗯， 他就跑得特别快、 哎、 他就是那种体育特长，但是他不是体育特长生， 你看你交这朋友 我就体育特短真的是我的短板， 嗯， 然后就是每次考800的时候都必须是他在前面那个组跑完，然后还要再带着我跑、 哦、 你就想想他的体力特别的， 没错没错， 就在旁边一直对我进行指导、嗯、像教练一样，就他只是在指导让我不要不及格， 嗯， 但他真的就是一直在指导，然后我每次只有那样跑才及格。 我也想起了我大学的那些好室友们，在我第一年800米不及格的时候他们都勇敢地站了出来，每人带了我200米，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啊、嗯、然后我就最后终于吐着舌头跑完了 所以你看就是就是因为把你 把我的潜能激发出来了，嗯，人生当中800米跑得最快的一次。 其实我是想到了上次你说全部寝室的人只有你自己跟别人的专业方向不同所以 跑步成绩也不一样， 为了好好的保护你 哎呀，所以很感谢他们、 来看圣斗士说放学的下课铃一响，第一个冲出教室，然后从5楼的楼梯一个箭步跨下4楼，然后就变成最晚一个回家的，一个脚崴了。 欲速则不达，这句话就是形容你的，着那个急干什么？ 感觉像一个特效啊，特技。 对对对、 嗯， 最后还是一个悲剧。 嗯， 来看这位叫挣扎的小姐说了，啊，下课抢乒乓球桌的时候，嗯。 嗯， 哎，至少是为了就是课间10分钟的锻炼呀，也挺好的。 真的，我就目前为止没看到一个朋友说抢自习室啊， 嗯、 图书馆占座啊什么的、 嗯。 所以我们都是好朋友，为什么能聊到一起呀、啊？所以我们以后要多多分享一些， 嗯， 哎，咱们有共同点的事儿， 去自习室占座， 嗯， 去自习室为喜欢的女生占座，去自习室去看喜欢的女生，所以要占座， 为了能够找一个好的角度啊、 嗯、 跟喜欢的男生拿到同一本书， 哎， 什么什么的 所以跑得很快。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曾经什么原因让你跑得最快。 嗯 嗯， 真是 我们找到了共同点。 对，感谢大家的分享啊、 嗯、是，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生活当中如果是像体育考试啊这类的情况的话呢、 嗯、 我们肯定要是要拿出我们人生当中最快的速度， 是 爆一样的速度 激活自己。 哎，没错。 嗯 啊，但是呢如果是一些突发状况的话呢，还是希望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也能够从容的面对，不要这么慌张。 对对，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淡定的面对生活、啊、 没错。嗯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最后是一首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啊，拜拜， 明天见喽。 笑天上。 北京时间9:00。 FM 986